人间四月天今日的女主角钟楚红，千呼万唤，红姑代表了八九十年代香港最美好的年代，代表最光辉的时代。很多人经历过这段日子，可以告诉大家，钟楚红就是公约数最大的女神。她参加过香港小姐，得到第四名。屋企不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，是一个大家庭，搵食行先，十一岁就已经帮屋企人在街边摆档。她妈很有眼光，提名她做参加香港小姐，得到第四名。原因是在准决赛的时候出了很多问题，很多状况，因为他不适应着高踭鞋，挂着第四名即是等于无名次，参加无线的试镜名落孙山，失败而回。但是当日有一个很有眼光的男人刘松仁，当时刘松仁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演员，邀请他参加扒到电影，一开始就做女主角，碧水寒山夺命金，之后入了演艺界，没有背景，纯靠自己的美貌同埋过去的经历，挑战好多的角色，秦城马之后的胡月的故事，胡月的故事当时的票房一般，亦都是票房毒药。周润发重新再入影坛的时候啊，凭佢起朵，票房真系麻麻地。我哋好多时候净系记得周润发，记得刘德华，但系仲有一个人，红姑。因为成套戏就系因为红姑呢个角色沈清而起，一个越南难民嚟到香港入难民营，想办法去美国，喺嗰度。途中的时候识到一个妓女沈清，他为了沈清开始做杀手，一个杀手和一个妓女的爱情故事由此而生。钟楚红渐露头角，跟着签了邵氏，拍了一系列的戏，群戏的又有，或者卖弄美貌的又有，稍微出名的星际轮胎啦，靠卖美貌咁啊，扮呢个玛丽莲梦露，亦都有参加一啲群戏嘅《奇谋妙计五福星》啦，亦都支持过洪金宝《人吓人》。我哋记得佢嘅演出，亦都好出众，但系始终系男人戏，女角色流于花瓶。但系钟楚红除咗做一个妓女沈清之外，亦都俾大家睇到可以做花瓶，可以做一啲村姑，亦都可以做一啲比较纯粹同埋一个年轻可爱嘅女士。一路行落去有两套电影，一套《殺之戀》同张国荣嘅，另外一套就係《男与女》，更进一步就係《归情》。呢三套戏令到佢奠定咗性感女神，因为和当震业一场赤裸裸的床戏，令很多男人自此之后死在钟楚红手上，是真的。一颦一笑，尤其钟楚红的笑容是其他女人所无的。一路行下来，开始接拍一些叫做有制作的电影，集中翻喺女性嘅电影，譬如《英伦琵琶》，令佢更上一层楼。《英伦琵琶》系柏林之墙，系英国外景。好多时候人就系咁样一步一步上到《英伦琵琶》，开始接演一啲知识性，即系知性中产啲嘅角色，又令佢再脱胎换骨。刀马旦讲三个女演员，一个林青霞、叶倩文加钟楚红。原本钟楚红不是很重戏的，但是徐克见到她之后，慢慢的戏一步一步加下去， 佢喺里边做双雄，双雄就系一个好贪钱，想办法搵好多钱啊，一个好古灵精怪、好淘气、好可爱嘅女性，好出彩。同其余嗰两个角色系平分秋色，行到流金岁月，同张曼玉两个做一个清汤挂面嘅学生，一路一路随住年月消逝一路长大，大家就睇到钟楚红嘅纯粹。跟住《秋天的童话》，一部我以为爱情经典嘅电影，拍周润发当然啦，两个人，一个大学生，一个行船佬流落去美国。两个人在异地的时候发生一个爱情故事，由头到尾连手都没有拖过，没有一些亲热镜头，没有我爱你，两个人的感情慢慢地发生，但是突然间终止，两个人分开，一些真正的爱情对白都没有，两个人好自然咁慢慢走埋一齐，你关心我，我亦都发觉需要你喺身边，但系暧昧呢段时间，但系始终都系一个读得书多嘅人，一个系比较粗暴嘅角色，两个完结咗之后，完场嘅时候一个开放式嘅结局。就是钟楚红带着一位小妹妹去到码头，见到周润发，周润发改变了将他许下的诺言成真，开了一间叫做三板的餐厅，他望着钟楚红的表情很激动，亦都很兴奋，但是又想收藏自己内心，望住钟楚红 ，table for two。钟楚红望住佢，耷低头，跟住喺度笑，行入去。我相信好多人都会记得《船头尺》加十三妹，之后再拍咗更加多嘅角色，而去到后尾就系、是。中横四海，中横四海的钟楚红根本上挥洒自如，三场的跳舞戏你就看到他的魅力所在。钟楚红同阿周润发坐轮椅一段，进进出出，同阿胡枫跳，因为要在胡枫身上拿到他需要的东西。同阿张国荣嘅眼神交流，然后同阿张国荣笑住好开心咁跳咗只舞，直到最后尾同钟国荣跳第三场深情嘅舞蹈，大家就知道钟楚红美艳不可方物。好多人仲系记得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记得男与女，或者。好多好多，我哋永远都系觉得佢系一个性感嘅，做一啲风尘女子嘅角色，但系其实佢已经蜕变咗，喺个演艺十一年1980至到1981呢十一年里面，佢拍咗60套电影，重大嘅奖项冇攞过，唯一。凭《秋天的童话》攞咗香港影评人协会嘅影后最佳女主角，其余嘅譬如金马奖里边三次提名，亚太影展里边曾经得到提名，喺香港电影金像奖得过提名，但系从来都冇。佢演艺生涯离不开一个人，嗰个人叫做周润发。佢同周润发系天作之合。只有同周润发拍嘅戏，大家都相信佢哋两个系特别合拍嘅。由胡月的故事 百姓暴起，百姓暴起咗一个甚至好似癫癫丧丧嘅一个靓女，虽然客串，但系大家一定记得。跟住伴我闯天涯、鬼新娘、秋天的童话、中横四海，套套都喺人们嘅记忆里边不停咁回味。钟楚红佢靓得嚟好简单，对眼好大，眉都粗嘅，而最重要就系有两个酒粒，笑起上嚟唇口，所谓嫣然一笑，白眉生。佢有唔同嘅印象，可以高贵，可以典雅，可以做村姑，可以做流金岁月咁纯粹嘅角色，亦都有一啲知性美，英伦琵琶，甚至秋天的童话，佢多样嘅。佢唔系话哎呀，我净系摆个样，佢力求佢自己进步。好多人睇佢嘅电影，好多人都沉醉喺佢美貌。香港人，尤其喺嗰个年代里边，真正肯买飞支持一个女明星系相当难嘅。能够行出嚟有票房嘅，钟楚红、张曼玉、林青霞。第四个勉强可能多过黄祖贤，其他嗰啲都沦为花瓶，即使有更出色都好，都系男性主导。钟楚红跳呢三场舞经验，但系跳完之后离开咗就离开噶啦，因为1991年佢宣布息影，佢同所有大多数嘅女演员。应该大多数唔系所有嘅女演员唔同，佢唔系走到下坡或者电影式微佢先离开，因为佢嗰时系如日方中，中横四海大收，钟楚红同张国荣同张学友唔系张马周润发三个人啊铁三角一张相，两个石面珠灯啊，大家都历历在目呢张海报，周润发。同佢到今日都仲有私交。2020年，钟楚红今年就60岁噶啦，有10几岁嘅靓，24岁嘅青春，亦都有30几岁嘅无眉。佢离开影坛嘅时候，只不过系31岁，好年轻。点解会离开？佢一世人传过两段绯闻。未成名的时候我们那些不知道，成了名之后只是有两段，一段是成龙，因为拍《奇谋妙计五福星》而传出绯闻，但是很快脆钟楚红放弃了续集的角色，因为他觉得不想跟成龙有任何瓜葛，所以他放弃了这个角色，由另外一位即是大家都知道啦，胡卫中接上去，他淡出了。第二段感情就是1984年拍个广告，跟我们的朱家鼎他丈夫认识，一见钟情，自此两个人风风火火16年。在2007年，朱家鼎结肠癌离世。1991年，佢摄影嘅时候就同朱家鼎喺美国结婚。咁多年追钟楚红嘅人有好多，但系对佢嚟讲，佢心目中净系得朱家鼎。一个咁嘅女演员，一个咁。光彩的女明星，她给我们的印象大家都知道，她只要笑起上来的时候可以俘获所有男人的心，这个是公认的。1989年她得到台湾选举10大女明星，是性感的，她排第一。当然她是华人，只要看过钟楚红的电影都一定相信，有些叫做靓，有些叫美艳，而 钟楚红就系美艳，佢嘅笑，佢未必系最靓嗰、那个，但系只要佢企喺墙角一笑嘅时候，任何人一定会见到佢。佢平生有一件被传得好重要嘅事情，或者好惊吓嘅事情，就系佢拍《胡月的故事》嘅时候咧，有班人喺菲律宾想强奸佢，吓得佢面都青。那班人是谁？泰迪罗宾、菲律宾演员，甚至有周润发，到最后尾周润发同他解围。他跟周润发跟周润发太太都是好朋友，识他都知道其实他是一个宅女，根本上他是很简单，很要求比较严谨的人，但是他生活真的很简单。刚才我讲两段感情，大家就知道他不同其他人、在个娱乐圈，在个大染缸、绯闻不断，钱银不断，他每一天都是做好努力地做好他的事。他到今时今日他自己说的，我离开了影坛，但是我每一天我都有我的目标，我喜欢吃早餐，我要享受一个丰盛的早餐，即是说这个人很有规律，他希望自己每一天都有一个目标去做好他每一天的事。当然啦，钟楚红嘅靓又同比利啦、拍彪马啦、广告啦之后嘅断断续续啦，大家都知道佢嘅笑，尤其佢低头突然间回眸一笑，呢、这个样性感而知性。钟楚红带俾我哋嘅浮光掠影，今年都系佢六十岁嘅生辰。离开了我们足足已经29年了，而他先生在2007年结肠癌离世，他们两个人在婚前协议说他们不要有小孩，他们两个相伴一生。嫁了之后没有再拍电影，有很多人出很多钱出回来拍啦，红姑、真是的，我们给什么条件你从不为所动。他先生离开了他都没有再有这个想头。有些人问他为什么啊，为什么你可以一边拍戏、一边、做你的少奶奶不好吗？钟楚红答他说，我是比较笨的女人，我一生只能够做一件事，我做任何事都一心一意，我比较笨。这个就是钟楚红在这段时间里面做好他太太的角色，又不懂煮饭，跟着喜欢上买餸、煮饭、摄影、种花。而当朱家鼎离开了他之后，几年的时间没有办法走得出，有一班好朋友经常约他，而慢慢他开始相信神，入了天主教。而近这几年他将他的精力全部摆放了在摄影、旅行，因为他说他喜欢到处走，多些时间的去远些，少些时间去短些。而钟楚红到今时今日60岁，大家见到他的样子就知道什么叫做靓。我不敢说美魔女，但是她保持到她自己的心境，永远的年轻。近这几年做很多事，譬如为环保工作啦，为猫猫狗狗啦，还有她自己还依然坚持去做很多很多事。但是娱乐圈这碗饭已经终止了。很多年前有一个访问，就是倪匡和黄沾访问他的时候问，如果你对一个男仔有兴趣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给表示他？他说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如果我对他有兴趣，那我会望他，如果他知道我望他的时候，那个男人会自大。你看看，自信心爆棚，那个是钟楚红。而他都知道的，他说他不是很喜欢望人，也都不是很敢望人。 当时的黄占港点解，一样问点解，他说我是一个天生的，我对眼我一望他就好像发电咁惹人误会，所以我不是很敢望人。一个人自信到这样，当然啦，这个是事实来的。张国荣说他心目中最靓的女人就是钟楚红，而他亦都赞钟楚红着皮褛是最靓的。到今时今日，朱家鼎离开了，很多人问他，你会不会寂寞啊？你有没有想过再结婚或者再拍拖？钟楚红很老实地说给大家听，朱家鼎带给他的，他一生受用。拜拜。